弟兄姐妹平安，新年快乐。又是新的一年，我前几天才跟小玉讲，每个礼拜就是同样的旋律，周复一周准备讲章聚会。很难感受到那种时间的进度，从年初到年尾。而且我也不太确定我的数学到底是不是够好，我不太确定我们的执事为什么说我们要步入第七年。我们现在是五年，快满六年。二月九号就才满六年嘛，所以怎么算是第七年，我是不太清楚。Anyway， 也许那是中国人虚岁的概念，或是 I don't know。好。今天刚好是第一周圣餐主日，我们每一周的圣餐主日的讲道都如果我们主要是在讲旧约的话，我们就讲新约，所以今天是新的讲道系列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一到十节我来念，但是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本来预测今天的讲章会比较短，因为是圣餐主日，大概4500字就差不多。但是我在写的时候，准备到第三节已经到3500字了，所以今天讲到会讲一到四节，但是我会念整章的经文一到第十节。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我念的是和修本的版本。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给你们。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我们的父上帝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工作，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坚忍。上帝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或我们知道，或你们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言语，也在能力，也在圣灵和充足的确信。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你们成为效法我们更效法主的人，因为圣灵所激发的喜乐，在大患难之中领受了真道，从此你们就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的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已经从你们那里传播出去，你们向上帝的信心不只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传讲我们是怎么到达你们那里，你们是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上帝，来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上帝，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上帝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这教会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周复一周，你赐给这教会你的真道，就求你叫我们今天在这里宣讲你的真道，也叫人能够听到你儿子的真道。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所以今天是2026年第一个主日，开始一个新的圣餐主日的讲道系列，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一共在我们的和合本里面一共才7页，136节。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由来记录在使徒行传第17章，所以我建议大家最近灵修的时候可以读这些相关的经文，了解这个教会的背景，也可以去听新福五年前三月使徒行传17章的讲道。我今天简短描述保罗和帖撒罗尼迦人的历史，还有这个城市的背景。保罗是在他的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去到帖撒罗尼迦，当时 那是当时罗马帝国在马其顿省的首都。保罗他们一行人之所以会来到马其顿，是因为保罗在梦中看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们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他因为看到这个异象，路加写，我们就立即设法往马其顿去，认为上帝呼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当然，你如果熟悉《使徒行传》，你知道我刚读的这节经文是在《使徒行传》中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使徒行传》之中出现，显示《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可能是在此第一次加入保罗的宣教团队。保罗他们是先到。马其顿就是在欧洲的腓立比，他们是从小亚细亚跨海到马其顿，第一个城市到达的是腓立比，在腓立比的河边遇见那个卖紫色布的吕底亚妇人，然后又遇见了一个被鬼附身的使女，然后还有那个狱卒和他的一家人。保罗他们在腓立比建立教会之后被棍子打，被下在监狱里面，然后在那天晚上传福音给狱卒。次日，他们被当地的官长很客气地赶出城。后来就来到距离腓立比大约160公里的帖撒罗尼迦，步行至少需要大约4到5天。帖撒罗尼迦当时的人口，学者估计大约在6万5千到10万人之间，我猜可能跟我们现在住的普里镇差不多大小。帖撒罗尼迦有一个港口，而且还有连接罗马帝国东西的埃格纳提亚大道经过，所以它是一个交通、政治、军事、商业重镇，有多元的宗教信仰，包括犹太教。但你可以想象，保罗他们当初应该是非常狼狈的，带着伤痕进到这个城市。但是路加记录保罗。就按照他素常的规矩，连续进入犹太会堂，一连3个安息日，根据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论和说明基督弥赛亚必须受害、从死人中复活。又说：“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那些犹太人会堂中间，有些人听了就信了，就跟从保罗和希拉，还有许多近前的。外邦人、希腊人，其中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当然，我们知道，按照保罗素来的惯例，他也引发许多人的不满。不幸的犹太人，他们心里嫉妒，这大概是我最喜欢的新约经文之一，招聚了市井流氓。谁会想到市井流氓出现在新约的经文里面？搭伙成群，煽动全城的人。他们控诉保罗和希拉是搅乱天下的人。他们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再有另外一个王耶稣。那天晚上，弟兄们就立刻，送保罗和希拉往庇利亚去。之后，保罗去了雅典，最后到了哥林多。保罗应该就是从哥林多写这封信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估计是他离开那个城之后几个月的事，应该是在西元51年。我们不确定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究竟待了多久，但应该不止3个安息日。有一个名叫耶孙的人收留保罗，而且保罗说他们在帖撒罗尼迦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上帝的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任何人受累，表示他在帖撒罗尼迦有停留一段时间，需要打工赚钱，甚至受到腓立比教会的资助。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属灵光景判断，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昼夜做工，传上帝的福音给他们的时间，少说有2个月，说长半年6个月。这是一个蛮重要的细节，因为你读这封信，你应该听得出来，收信的帖撒罗尼迦圣徒有非常杰出的神学。他们不只有最优秀的老师使徒保罗，他们显然有最乐意受教的心， 我们常年在心服听道的人，在读这封信的时候，可以比较一下你自己的神学，可否比得上这一群顶多听到6个月的圣徒们？或许你们的牧师没有传讲上帝的福音，像保罗那样，还是你们没有听进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一节问候。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而希拉是耶路撒冷教会差派出来的，后来替代了巴拿巴的保罗的宣教伙伴。路加说他是在弟兄中做首领的，他是一位先知。他在那天晚上也与保罗在监狱里面唱诗歌。提摩太则是他们在路斯德遇到的一个年轻的门徒，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保罗称他是在信心中他的真儿子，他有从他祖母和母亲所传承无伪的信心。就是提摩太之后会回报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之后，保罗才提笔写这封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你总是要非常仔细读新约书信的问候语，前面那几节经文。首先，我们在此留意，不像其他的书信，保罗并没有特别对帖撒罗尼迦人强调他使徒的身份。保罗不是使徒保罗，不是受上帝或主耶稣基督呼召做他使徒的保罗，就是保罗显示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属灵成熟，他们信任使徒保罗的权柄，不需要多加解释。而且这封信其实不是写给和合本和和修本所谓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原文是帖撒罗尼迦人的教会。唯有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保罗他是以教会的人，而不是以教会的所在之地来定义、来界定教会。这对我们现在的教会来说，现在教会总是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地点最重要。但是对保罗来说，重点是教会里面的人，不是教会的地点。保罗强调，这个教会是处在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不单单是父上帝的教会，不仅仅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唯有在这个地方，唯有在此，保罗用这样的形容来描述一个教会的处境。他用和 kai 把父上帝与主耶稣基督连结在同一个句子里面。就显示一种非常高档次的三一论和基督论，就是犹太教无法认同的神学。对一神论的犹太教来说，那个和，那个 kai，代表用石头扎实的亵渎。你不能够把上帝和任何其他东西放在同等的地位。犹太教的会堂也可以称为上帝的教会，教会就是 ecclesia，听到呼召而聚集的人。但是犹太的会堂绝对不可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这里，弟兄姐妹，就是新约作者那种理所当然、不需要多加解释的三一论。保罗预设收这封信的人，他们明白父上帝与主耶稣基督原为一，而那从来不分享自己荣耀的主耶和华上帝乐意与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分享荣耀。教会在父天父上帝里面，因为教会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因为正如耶稣他自己所说，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恩惠平安这两个字眼，已经成为我们现代人滥用的词汇，有谁不要恩惠，有谁不要平安。然而保罗只把恩惠与平安归给谁？在教会里面的人。 正因为教会在哪里，在天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也就是说在教会之外的，不在教会的，定义不可能有恩惠，也没有平安。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保罗他们在这封信的起头为教会祷告，在这封信的结尾也要求教会为他们祷告。牧者和被牧养的人彼此代求，这就是一个属灵成熟教会的标志，也是我们这个教会应该做更多的。众人应该翻译为所有的人，就是每一位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的人，包括之后所提到软弱的肢体，甚至不守规矩的人。不像写给哥林多人或加拉太教会的信，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几乎没有责备的用词。保罗为帖撒罗尼迦人感谢上帝，他，这是我的翻译，他纪念你们因主耶稣基督在上帝面前之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盼望的坚忍。换句话说，主耶稣基督不仅是圣徒盼望的对象，这是和合本的翻译，主耶稣基督更是基督徒信心、爱心、盼望的源头。按照这个理解，保罗的逻辑是，唯有因主耶稣基督所产生的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盼望的坚忍，才能够将这些信望爱和信望爱的果效带到上帝面前。保罗在祷告中，你听得出来，指着帖撒罗尼迦的圣徒在上帝面前夸口，看啊，他们不仅有信望爱，他们的神学美德产生实际的果效。信心的工作，这可能是指圣灵在圣徒之中所做的工作，叫他们产生信心，叫他们能够信，叫他们从偶像归转归向上帝，或者可能指的是信心所产生的外在的作为，或者保罗在其他地方所讲的信心生发的仁爱，就是任何凭着真正的信心所产生的善行。这或许是特别关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宣教行动，这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你注意，和对外的奉献。多年之后，保罗会再次夸口这个教会的信心工作，说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考验的时候仍然蛮有喜乐，在极度贫穷之中格外显出乐捐的慷慨。爱心的劳苦，劳苦这个字不仅关于劳动，更带有不舒服苦楚的意思。许多人有爱心的劳苦， You know, labor of love， 为爱妻下厨是爱心的劳苦，只要老婆洗碗。为爱车打蜡是 labor of love， 爱心的劳苦。半夜帮孩子换尿布是爱心的劳苦，牺牲时间金钱服侍教会也是爱心的劳苦。这些都是可以放到 FB、IG、TikTok 上面给人按赞的，也许，也许。我不确定保罗指的是什么事，但是我想他必然指的是那种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处的服侍上帝。还记得《幸福的座右铭》，凡你能拿出来夸口的就不是，凡放在脸书上被人按赞的教会服侍定义就不是爱心的劳苦，凡在人面前夸口的就不能拿到上帝面前夸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例外，必须侍奉上帝，所以要赶快填后面本季教会清洁服事单。 因为我们就像帖撒罗尼迦人那样，从拜偶像归向上帝，只是这样子吗？归向保罗之后说，归向而服侍又真又活的上帝。你是不是这样子的人？你是，你就是服侍上帝的人。我会再解释，保罗在那里用的那个服侍，他用的字词是奴役的意思，做奴隶。我们是上帝的奴隶，奴役不会也不能够夸口自己的劳苦。今天我只要说，我们基督徒的服侍一定就是这种爱心的劳苦。Why？ 因为上帝先爱我们。So， 让我们检视我们自己服侍的动机，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暗地里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你要夸口，就拿这种爱的劳苦来夸口，唯有这种劳苦才能够拿到上帝面前夸口。盼望的坚忍，这个比较清楚一点，我认为这特别是指盼望来世，因而在今世所产生的坚忍。保罗在其他地方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可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所以盼望定义对保罗来说就是看不见的，不在今世的，谁还去盼望他所能看得见的呢？但如果我们若盼望那看不见的，我们就耐心等候。等候什么？保罗在第十节说，等候他儿子，上帝的儿子从天降临。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不是某种空洞的盼望，未来会更好，明天会更好，而是确实盼望那最好的未来，就是上帝儿子显现的日子。或心服的用词是什么？四个字，荣福之宽。就是约翰写的，亲爱的，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我们还不知道，还未显明。我们所知道的是，基督显明的时候，我们会像他。 Why？ 为什么？因为我们将眼见他的真相。阿们。心服的弟兄姐妹，你们都熟悉这段经文，但是我猜很少人记得下一节经文。下一节经文，凡对他有这样指望的，凡指望荣福直观的人，就怎么样？洁净自己 ，sanctify yourself， 成圣，像他是洁净的一样。所以，按照约翰·欧文的说法，按照约翰，先说约翰，老约翰，使徒约翰的说法好了，眼见基督的盼望是我们效法基督成圣的动力。约翰·欧文说，如果我们不在地上凭着信心仰望基督，将来也绝不可能在天上眼见基督，你上不了天堂。为什么？因为不指望荣福直观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人，就没有动力效法上帝儿子他洁净自己。而人若非圣洁，就不能够见主。换言之，弟兄姐妹，你不指望荣福之官，你就不可能坚忍到底。一个基督徒认为荣福之官太不切实际，他也不可能切实成就上帝对他的旨意。保罗在这封信里面后来说，上帝对你们的旨意就是成为圣洁。认为荣福之官太不实际的基督徒，其实是落入一种很可怜和可悲的光景。他非常的辛苦，他会努力做一切基督徒该做的事，他要治死罪，他要远避淫行，他要活出圣洁，他要效法基督，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他没有确切来世的盼望。或许他太恋战今世的福乐，或许他太用心投资今世的保障，也许没有人对他传讲基督，以至于基督对他来说太高太远太抽象。这我至少希望不是你们在心服所遇到的问题， 还是他有耳却从来没有听信那传讲给他的福音？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使用耶稣的比喻，不能套用在他身上。上帝的儿子不是为他个人的罪流血，耶稣爱我，为我舍己，对他来说只是口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有来世的盼望，才可能在今世有所坚忍。你没有盼望，你忍什么忍？你吃吃喝喝吧。而我们的盼望不在这里，在上面那里。所以当你在成圣的过程中遇到问题，而我们中间有谁没有问题？你能够做最糟糕的事，最没有果效的事，就是好好的检视自己的生命状态，瞪着你自己的肚脐，不会叫你有盼望，也不会叫你坚忍到底。你检视自我，顶多叫你自己无聊透顶。你不可能成圣，反而你终究会去做 you know 做你不该做的事，看你不该看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不要看自己，仰望基督，思想上面的事，因为他在那里，而且他将来要回到这里。不要轻蔑任何恩典管道，因为就是他利益要我们使用这些恩典的管道，听到读经、祷告、团契、主的晚餐等等，借着这些管道确实的认识一个基督徒所盼望的对象，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弟兄姐妹，信望爱，神学家所谓的三大神学美德，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恩典的标志，也是我们最基本我们所拥有所赐予给我们的身份。你是基督徒，你就有信望爱，没有信望爱，你很难说你自己是基督徒。没有信望爱，你干嘛做基督徒？保罗为帖撒罗尼迦的圣徒的信望爱感谢上帝，因为他们的信望爱又真又活的，有工作，有劳苦，有坚忍。我们也应该确认我们的信望爱产生果效，我们也应该确认我们拥有真实基督徒的身份，其实就是确认彼得所说我们的蒙召和拣选。保罗他确定帖撒罗尼迦人的蒙召和拣选。第四节，上帝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我的翻译是，你们知道，或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弟兄们啊，蒙上帝所爱的，你们是蒙拣选的。首先，保罗称他们为弟兄，因为他们虽然血缘不同，却同有一位天父。更因为耶稣不以称他们弟兄为耻。在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人信里面，弟兄们复数出现一共21次，弟兄一共出现7次，这出现的频繁率是在所有保罗书信里面最高的。更有趣的是，保罗称帖撒罗尼迦人为上帝所爱的，蒙上帝拣选的。有趣的是，不是保罗称基督徒为上帝所爱的蒙拣选的人。任何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蒙上帝所爱，蒙上帝所拣选的，而是保罗称一个多是外邦人的教会为上帝所爱，蒙上帝拣选的。我的意思是，使徒保罗曾经在加玛列门下按着犹太人祖宗最严谨的律法受教，他曾经是拉比扫罗，拉比扫罗是犹太教的高材生，他熟悉经文，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什么，唯有以色列人 才是上帝所爱的，才是蒙上帝所拣选的人。然而使徒保罗把这个专门用来形容以色列的用词，现在拿来描述一个外邦人的教会，表示他如今明白上帝的心意，从来就是将外邦人纳为自己的子民。教会这一群听到呼召而聚集的人，就是上帝的真以色列。肉身的儿女从一开始就指向那应许的儿女，这是说教会没有取代以色列，教会本来就是真以色列，教会本来就是上帝所爱蒙上帝所拣选的。这不是取代神学， That's so stupid。这是保罗的神学。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人，预设他们明白自己的身份，不需多加解释。你们知道，我们也知道，你们这些原来与基督无关，与以色列的选民族群隔绝，在所有应许的约之外上是局外人，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的你们这些人，如今成了上帝所爱、蒙他拣选的人。保罗怎么知道他们知道？哇，因为保罗亲自教导他们。亲自教导他们上帝如何爱他们，如何爱他没有顾惜自己的独生爱子。保罗亲自教导他们上帝为何拣选他们，如何拣选，不是按照他们的行为，乃是凭着上帝他自己的旨意。所以你认为使徒保罗需要花多少时间教导他们 doctrines 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拣选？他们这一群大多数原来根本不熟悉圣经的人，你认为三个安息日足够吗？两个月还是六个月？我们在新福几年，用几年诚心学到？有人说七年，我认为六年。我们像他们那样明白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拣选吗？是心服的老师不够好，还是心服的学生信得太迟钝？我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帖撒罗尼迦人的神学，就应该有相称的工作，以印证我们的呼召和拣选。上帝拣选的旨意是他的事，他没有给我们一张名单，他没有告诉我们谁。所以保罗怎么知道帖撒罗尼迦人是蒙拣选的？凭着他们蒙拣选所发出的果效，上帝拣选的人也必然是上帝所爱的人，而上帝所爱的人也必然有爱的劳苦，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上帝的儿子先为我们舍身，所以我们理当为彼此舍身。然后保罗是一位好老师，他更是一位好牧师。他明白激发圣徒爱心最好的方式，其实这也是唯一有用的方式，就是告诉他们，你们是被上帝所爱的，我们知道，你们知道，你们是被上帝所爱的人。今天我只讲到这里，因为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如果我要激励你们爱上帝，如果我要激励你们彼此相爱，我不能只告诉你们，你们要爱上帝，你们要彼此相爱。我首要做的是一次又一次提醒你们，你们是上帝所爱的人。像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人，保罗他怎么告诉帖撒罗尼迦人？打造一种爱的氛围，经营爱的账户，设立爱的小组。保罗后来对哥林多人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猜他在帖撒罗尼迦也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 保罗是传讲爱的使徒，因为他传讲这一个最实用的资讯，因为唯有这才是叫人叫你我彼此相爱的福音，因为这就是上帝如何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爱我们，把他给了我们。我相信帖撒罗尼迦人有爱的劳苦，是因为保罗先告诉他一次又一次，每一天、每一周、每个月，重复告诉他们上帝如何爱他们，上帝如何为他们舍去他自己的独生爱子。因为保罗重复告诉他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这件事，耶稣爱他们，为他们舍己。这就是保罗辛苦劳碌、昼日做工传给他们的上帝福音。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只告诉你们要爱上帝、要爱人如己，那最终顶多就是律法主义。That's it。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上帝究竟如何爱你，上帝的儿子到底如何为你舍身，也许 maybe 或许你们就可能真的为彼此舍身，不是吗？你不爱，因为你没有被爱。你没有被爱，你就根本不知道如何爱。你爱的少，因为你被爱的也少。你无法爱，因为你不明白基督他长阔高深的爱。但是你不一样，弟兄姐妹，你明白，你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委身在基督里的教会，你是蒙上帝拣选的真以色列，你就是上帝所爱的人。 So go love， 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 That's you， 就是你去做这样爱的苦工，正因为你的主这样子爱你。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心福教会你的福音，这福音就如保罗传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上帝的福音。愿我们都领受福音，明白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这样我们的信心就能够有行为，我们的爱心就能够有劳苦，我们的盼望就产生坚韧，像帖撒罗尼迦人那样。为了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